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6集，打脸一波。一时间没什么人说话，秦宇声音并不低，乔生身边的几个人都听到了，面面相觑。有路过的几个人看热闹， 犯了事儿？秦宇，你怎么知道？ 我靠，被抓起来了。 犯了什么事儿啊？竟然还被关起来了。 秦冉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，尤其这段时间风头都盖过了乔生等人，此时周围几个人都在讨论他。被关进公安局，这不是一件小事，按照这事态发展，用不了一上午，这个消息估计要从高一传到高三。秦宇走在乔生右手边，最靠近路边。乔生嘴里咬着的糖不动了，往旁边侧了侧，看向秦宇，眉头拧起。 什么情况？ 惹上刑事案件了。 秦宇说得模糊不清，感觉到周围人的目光都聚集到这里来，他小声道。 估计还有一段时间都不能出来。哎呀，你们别问了，我不想说。 他一句话没说完，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忽然砸到他的脚边，砰的一声巨响，猛地撞到他几步远的树上，又反弹到他的脚边。本来还在八卦的人都顺着上空的矿泉水瓶方向看过去，秦冉正站在十几米远的地方，单手插着兜，无视所有人，径直朝这里看来。他眼微微眯着，眉眼轻挑，一副让人熟悉的吊儿郎当又带着点颓的表情，眉皱着，今天看起来力气似乎有点重。学校课间这么挤，偏偏他身边一米范围内不敢有人靠近。乔生看着他，愣了愣。 秦冉？ 嗯，有事？秦冉用鼻音应了声，往后仰了仰头，还是熟悉的表情。他穿的外套有些长，很自然地垂下，掩盖了大半边的右手，只有一点纱布露出来，并不明显。 啊，没事。 乔生没什么表情地瞥了一眼秦宇，将棒棒糖咬碎，最后笑了笑。 听说你被关到公安局了，我正准备去捞你呢。 他手插在兜里，微微侧过头，跟徐瑶光说了一句不去小卖部了。 你怎么出来了？ 秦宇不敢置信地看着秦冉的方向。为了秦冉的事情，昨天宁晴等人商量了很久，都没有商量出头绪，只等着今天去找人试试。按照许家人昨晚那咄咄逼人的态度，最少估计秦冉也要关个两三天。哪里知道一晚上过去，他又在学校看到他了。秦冉的手插在兜里，直接转身走了。乔生跟徐瑶光说了一声，就紧跟在他的后面。 哎，他不是说秦冉犯事被关起来还要关上几天吗？ 哪有被关起来现在就出来的？ 那 等秦冉跟乔生走后，这些人的目光就落在秦宇身上，议论纷纷，语气中还带着几分古怪跟质疑。秦宇在学校这么久，什么时候被这种目光看过？他张嘴勉强笑了笑，心底有些惶恐不安。一抬头看到徐瑶光也定定地看着他，那双清冷的眸子里光影明灭。秦宇下意识地将落到脸上的头发别到耳后，抿抿唇。风家林婉是跟林锦轩一起来的，风夫人挺热情的招待，还多问了两句秦宇。楼上风楼城拿着手机下来，正在沙发上坐着的林婉跟林锦轩立马站起来。最近只要有小道消息的人都知道风楼城似乎要升迁了，至于去哪里倒没有什么具体的消息。林婉面对风夫人可以说是如鱼得水，可面对风楼城，他多少有些拘谨。 要不是因为林景轩跟风慈熟悉，他们能不能见到风楼城都不一定呢。 啊，风家主。 林婉站起来，风楼城那双眼睛简直让人无所遁形，让他都挺拘谨的。林景轩也叫了一声，风楼城看了两人一眼，脸上表情不变，让风夫人跟风慈好好招待两人，笑得滴水不漏。 哈哈哈，我还有正事，就招待不周了。 哎，您有事就忙吧。 林婉连忙开口，风家家主当然忙，他哪里敢让风楼城招待他们呀？今天能够见到风楼城，已经是林婉意料之外的事情了。平日里他们也只能在电视新闻或者报道上看到风楼城，不过这风楼城确实不好打交道。风楼城点点头，拿着手机搁在耳边，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。远远的，林婉跟林景轩都隐约听到了一声秦小姐。林婉顿了顿，思索着云城有哪个大姓氏是姓秦的，想了半天没有丝毫头绪，又打起精神跟风夫人说话。两人没待多久就出门了。这边风楼城并没有去办公室，而是将车停在了一个私房菜门口。他车牌号虽然是分配的，很特别，不过因为他平日里行事低调的缘故，云城认识他车牌的人并不多。等了大概有20分钟，一辆出租车停在门口，后车门下来一个穿着格子薄衬衫的女生，对方耳朵上塞着耳机，垂着眼，漫不经心的又不羁。风楼城却正了神色，开门下车走过去。 秦小姐。 他当先开口，语气稳重又认真，仔细听还有几分郑重，丝毫不觉得对着一个比他小20多岁的女生称呼秦小姐有什么不对。风叔叔。秦然取下一边耳机，眯了眯眼看清了风楼城，微微点头，叫我名字就行。风楼城笑了笑却没有应声。秦然显然是习惯了，没说什么，转身当先进去。我们去包厢再说。风楼城落在他身后半步，帮他打开了大门。对面不远处一声十分尖锐的刹车声，黑色的宝马停了下来。 怎么了？ 坐在副驾驶的林婉正在补口红，因为急刹车口红差点对到鼻子上。林景轩摇了摇头，又看向对面问道， 小姑，你看那个人是不是秦然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